No, he isn't. What is he? He's a worker. Is he your brother? No, he isn't. Whose brother is he? He's Kathy's brother. Who is this man? He's Mr. Baker. Is he an old man? No, he isn't. He's young. How old is he? He's 29. Is he a teacher? No, he isn't. What is he? He's a worker. Is he your brother? No, he isn't. Whose brother is he? He's Cassie's brother. 接下来还是想请朋友们来听一段真实的对话。 我是 Scotty， 我爱北京。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 Students 也带来了自己的相册。Scotty 一边翻看着，一边问着问题。 Who are these people? Oh, they are my friends in Australia. Who's this man? He's Michael. What is he? He's an engineer. Who is this woman? She's Michael's wife, Julie. What is she? She's a teacher. Is this little boy their son? Yes, it is. His name is Tang. What a lovely boy. Yes, he is. 在我们进行下一个环节之前呢，还是请大家跟着曲刚老师来练习一下哦的发音。 曲刚支招。 那么第42页上的有一个音标啊，哦，哦，哎，它有点像澳大利亚那个哦，但是呢，它的舌面很显然是下凹下去的，哦，我们汉语发澳大利亚的哦啊，恐怕就说哦，哦，我们是嘴唇运动的，它嘴唇不张开，而里面呢，口腔内部呢形成一个开阔的空间。口腔内部怎么去开阔呢？那就是舌面下凹啊，所以能够听得出来这个音呢发自于口腔内部的喉咙里边，而且呢口腔内部空间较大啊。我们再来念一遍，哦，哦。那么在发这个音的时候呢，嘴唇不要随便动啊，我再把这个音正确的读一下，哦，哦，舌根下凹啊。那么我们来念几个单词，比如说很长的念。Long, long, 啊，因为啊，念 because, because. 现在让我们来进入考考你。 Now you have a go. 在考考你的第一个环节中呢，我想请朋友们看着我们39页的图来回答一些问题。请大家看我们的第一个人物。我的问题是这样的。Who's this man? 请您口头做出回答吧。Who's this man? What is he? 好，再来看看第二个人物。Who's this young man? Is he a typist? 再来看看第三个人物。Who's the other man in the picture? What is he? 怎么样？您都回答出来了吗？在我们前面的这个课里面呀，我们学了这个从1到90等等数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来和朋友们一起来复习一下这些数字的说法。好，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课本的第40页的练习二。我想从1到10呢还是比较简单，那么我们可以一边拍着手一边来试着把这些词说一遍。准备好了吗？好，试一下。 1, 2, 3, 4, 5, 6, 7, 8, 9, 10, 非常非常好。那么从十一到二十，您是否掌握了呢？十一 ,eleven, 十二 ,twelve, 十三 ,thirteen, 请朋友们注意，这个从十四到十九它是有一个规律在里面的，比如 fourteen, 十四 ,fourteen, 那么十五呢是 fifteen, 十六是 sixteen, 十七 seventeen, 十八 eighteen, 十九 nineteen, 二十我们已经学过了，是 twenty。那么从21呢到29非常简单，我们用 20 加上 1, 千万不要忘记这个 20 和 1 中间呢我们要加一个小小的连线，所以21呢就是 21, 22, 22, 后面是 23, 24, 25, 26, 27, 28,29, 好，现在30应该怎么说呢？今天学过了，是 30, 非常的好， 30, 从40到90又有一个这个啊小小的规律在里面了，40是 40, 50, 50, 60呢 60, 70, 70, 八十 ,80, 九十 ,90, 九十一，对 ,91, 非常好 ,91, 92, 93, 我想朋友们都能掌握了。那么在数数字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那么像这个 13 是 13, 那么它跟 30, 大家注意区别，一个是这个拼法不同啊，那么 13, 14, 15, 那么它都是由这个 TEEN 来结尾的，而这个30 40 50呢都是由这个 TY 来结尾的，而且在重音的这个掌握上呢也不同， 13, 那么是两个重音，在 Sir 和 Teen上面都要重读 thirteen, 而三十呢只有一个重音，它应该在第一音节 thirty, 大家再试一下 thirty。 好，掌握了数字的说法呢，我现在来给大家一些数字，看看大家能不能反应过来，请大家呀就用这个阿拉伯数字把我说的数字写出来就可以了，注意听 8, 18, 88, 15, 25, 50.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里呢，第一个作业就是要朋友们熟悉这些数字的说法，也就是呢自己应该掌握从1到99的读法。第二个作业呢，朋友们可以参照本课所学过的内容来描述一下自己的好朋友以及他的家庭。Well,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so I'll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 listeners, goodbye. We'll see you next time on Teach Yourself English, and we'll try Lesson 7! Okay, see you then.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